伤怕，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， 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，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。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，等待阳光，静静看着它的脸，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，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仰望。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， 草原一眼看不完，喜马拉雅山峰峰相连到天边，鼓声和弦弦在这里建家园，风吹雨打中树立五千年，中华民族，中华民族，经得起考验，只要花江的水不断，中华民族，中华民族，千秋万世直到永远。草原一眼看不完，喜马拉雅山峰峰相连到天边，鼓声和弦弦在这里建家园，风吹雨打中受力五千年，中华民族，中华民族，经得起考验，只要黄河长江的水不断，中华民族，中华民族，千秋万世直到永远。